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96小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 放肆幻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方木，我是龙叶。不知道单身的你有没有相亲过，比起在茫茫人海中寻觅，现在更流行的是带着爸妈中国式相亲。一篇研究表明，为女儿找对象的时候，家长可能会抛弃多金的帅哥，选择低颜值低收入的男性来当做女婿。对于这个让人大吃一惊的结果，研究者们得出了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可能是在爸妈的心里，候选人的颜值差别没有那么大。第二个就是女婿不优秀，离婚几率会小一些。恋爱结婚是冷暖自知的私人事情，其实并没有谁比自己更值得尊重，更清楚什么样的人适合自己。在相亲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不要因为爸妈的选择失去了属于自己的自信心，希望我们都可以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实在无辜，你有快乐 越难越爱你，可惜走也还不起，为何没法比他跟你早换了一起，怎忍心再抱怨纯真对你交心过哪怕短，一颗心转不转能从头来过，亦同样朋友需要结果很辛苦，我眼睛虽模糊，仍未够你辛苦。朋友，如你早已幸福再别顾，朋友早已很多不辛苦，我眼睛虽模糊，仍像你看出他实在无辜。 咪蒙和自己相爱十七年的罗先生离婚的新闻挺可惜的，他说网上很多人寻常说我离婚是失败是报应，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言论有点古老，所谓时代的进步不就是不再用成败去定义人生的成败吗？在世俗的观念里，很多人把离婚看成了失败，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勇敢和重生，就像咪蒙自己所说的，人就是勇于选择自己想要的，爱是美好，不爱了，郑重道别，也是美好。 最初的生活是选择最初意，逃避人群不是有心逃避你，我在寂寞公路只点着一盏月亮，没有指定的地方，也许是我们都渴望再成长，速度可以冷却滚烫的泪水，谁也无法忘记缠绵的滋味，感情像在这里漂浮空中的烟灰，越是回首想湮灭，越是寻的人忍不住掉眼泪，掉眼泪。281公里的出口，我不回头，那里有属于我的地球，281公里的出口，我向前走，走到我觉得不寂寞，不寂寞，速度可以冷却滚烫的泪水，谁也无法忘记缠绵的滋味，感情像在这里漂浮空中的烟灰，越是回首想湮灭，越是寻的人忍不住掉眼泪，掉眼泪。281公里的出口，我不回头，那里有属于我的地球， 381公里的出口，我向前走，走到我觉得不寂寞，不寂寞。281公里的出口，不向前走，走到我觉得不寂寞，不寂寞。 人和人在一起久了，就会容易忘记，越是亲密的关系，其实越需要我们小心去呵护，去珍惜，不要让在乎的关系死于习惯，死于漠视。有时候一句话，甚至是没有行动，都会成为导火索，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去珍惜。所有感情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经营的。 世界 谁想逗留时间这么多？

把你刻在心里面，向你说声我爱你，直到永远。 直到今天我才发现，其实我们最想要拥有的爱情，并不是一起去多远的远方，一起吃多么高级的饭，而是你在煮饭，他在洗菜，或者是沉默着不说话，依然能够非常踏实地感觉到彼此的那种放松和温暖。 情未至都见挂落可自断， 为何是恩义难并存？ 从来未愿计算， 从来未愿亏欠，情是斩不断，你还愿？谁在说刀剑世上最无情？常言道清者自清。 情缘覆下了线，为何有伏飘远？ 情是看不透，看不穿。对错是万年万世分不清，飘于世上各岸天命。这心却未能忘情， 情未至都见挂落可自断， 为何是因意难并存？ 从来未愿计算， 从来未愿亏欠，情是斩不断，你还恋？谁在说刀剑世上最无情？常言道清者自清， 情缘覆下了线，为何有伏飘远？ 情是看不透，看不穿。对错是万年万世分不清，飘于世上各岸天命。 你有着无求无约的 今天看到一句话，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安慰。他说，为什么你从来没有中过任何的奖呢？大概因为你本人就是老天给世界的礼物吧。看完这句话，觉得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珍惜。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969精英有话说。小米创始人雷军， 第一个技术积累，我觉得其实主要是在人身上。小米的八个创始人平均年龄43岁，平均20年工作经验，其中八个里面有五个在国外和跨国公司工作生活15年以上。我觉得大家严重低估了我们在技术上的积累。整个公司除了客户服务以外，几乎80%都是工程师，所以在我们这里技术是最被重视的。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12年我11年时候我的利润才6点几，但现在我的利润已经达到了12，其实我利润率翻了一倍，来自于企业的管理。我们原来的螺钉做几百亿的时候，螺钉损耗7000多万，但现在我做了1000多亿，我的螺钉损耗才200块钱，就是管理产生了效益，这就是它的竞争力。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 电商的改变呢，一开始还没觉得怎么样，那后来他这个一下子把实体店的这套传统都给你冲击了，都给你颠覆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内部呢，原来也是要推进这种什么自主经营体了等等这些，这个在推的过程中呢，碰到这个互联网的冲击呢，所以你必须加快。有的时候打个比方说，你等于是你上到一层楼，底下一层楼梯子撤掉了，你只能再往上上，你不可能倒回去，是吧？而且你要加快速度往上嘛，颠破便利，所以现在就破的速度也要加快，立的速度也要加快。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美国债券公司富兰克林·邓普顿及其他华尔街基金公司正受到阿根廷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新兴市场动荡的冲击，两周损失达12亿美元。重阳投资公司总裁王庆表示，根据前几轮中国股票大熊市来研究股市最低点股票表现的规律来看，在市场触底前一年，股票市场表现是相当分化的。澳大利亚房价已连续11个月下滑，悉尼房价环比下跌0.3%，同比跌幅达到5.6%。分析师表示，随着四大行中西洋太平洋银行打响加息第一枪，信用环境的收紧将令未来澳洲楼市更加寒冷。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我觉得人的一部分能力是会消失的，比如没有人捧场的幽默，吃过很多亏的仗义，不被欣赏的自信，还有得不到回应的爱，这些能力被心酸和新的能力代替了。而新的能力就是保护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让自己不再受伤，最后都变成了一句算了。而那一部分消失的能力其实才是最珍贵的。 习惯了失去自我。 寻找的借口，既然已无法挽留，就放手让你自由，让你走。我装作很坚强，却忍不住悲伤，想哭都要躲到无人的角落。你冷冷地对我说，他像天使般快乐，走进你生活，从此你别无选择。最后加一声亲爱的，你是否有替我想过，在拥有你的日子里，我习惯了失去自我。你冷冷地对我说，他像天使般快乐，走进你生活，从此你别无选择。最后叫一声亲爱的，你是否有替我想过，在拥有你的日子里，我习惯了失去自我。在拥有你的日子里，我习惯了失去自我。 好了，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爷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一夜天空，想起你的手，去过的那个星球，泪已不长，因为一接受分开了，你是快乐的。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退出后，我爱你那么多，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你那么多，爱得那么痛，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你转身城市的，我现在明白了，受伤了，人才会成熟，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的软弱，当我发现不敢再爱了，那一刻才懂，我爱你。